隔几千公里爱分离，爱是让人幸福的真理。I believe 你会想着我， I believe 你也在难过， And I believe 爱如果足够，谁管它隔着几个山头。 I believe 爱你像着了火，我要你要你不知所措。 And I believe有了你，有了我，以后日子会快乐。 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有点疲倦。 还能回味。 Yeah!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想我会走。

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后